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常中着急，一看少主人去而不回，在屋里坐不住了，正在门口张望，没想遇到狮王了。常中也没隐瞒，就把经过讲了一遍。李文忠一听也感觉到奇怪，说我身为经营殿帅，这事怎么一点不知道？听常中这一讲也不对茬，皇上怎么知道常茂他们进京？皇上能敢奔金庭馆来见他们吗？这里边必有文章，但是他没想到出这么大的事儿。李文忠很惦记前敌的情况，一想顺便我也进宫一趟，听一听常茂他们说什么，这才领人到了皇宫。没想到这块摆下刑场了，要杀人。李文忠就大吃了一惊，因此喊了一声，把刀斧手喝退。等十王千岁迈步过来，见着常茂预告四位小将，常茂可不干了，把脑袋瓜一扑了，哎，我说十王，我这怎么回事？变的什么戏法？我们刚离开燕京不到几十天的功夫，回来怎么满变了？我常茂犯了什么罪？皇上为什么杀我们？刚才报大令那个老头他是谁？于口也不干，暴跳如雷。李文忠说，咱这么办，你们别着急，连我都糊涂，你们暂时先委屈委屈，容我面见天子，然后再说。来，给解开。李文忠有这个权呢，把四个人的绑绳给解开。刚才要杀他们的御林兵，连报大令那老头全跑了，也没弄明白他们都是干什么的，也不知道姓字名谁。李文忠让这四小等着，自己进宫去找舅舅。他这个身份够啊，怀抱象牙护板，找来找去就找到后宫，叫勤政殿。离这勤政殿还挺远呢，李文忠一听啊，呵，这殿里头是弹拉歌舞的声音。他走过玉带桥，转过假山，迈步上了大殿的殿基，隔着斑竹帘子往屋一看，没把李文忠给气死。什么原因？他做梦也没想到，刚把燕京得过来这么短，他这舅舅洪武万岁朱元璋就迷恋声色，穿着一身软烧的龙袍， 在床上坐着，怀里头抱着个娇滴滴的美人。因为这是黑天，从外头往屋里看特别真切。李文忠一瞅这个女的，头上梳着三环套月的美人揪，身上穿着软烧的纱衣服，描眉打鬓，擦粉带花，在两旁边有不少的宫女吹吹弹弹，桌子上摆着干鲜果品。李文忠一看全明白了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暗中埋怨舅舅，这是什么时候，将士们在前敌流血，你跑到这儿迷恋女色呀，你能交代得下去吗？李文忠冲冲大怒，一个他觉着皇上这个事儿做得不对，二一个仗着自己是皇上的亲外甥，所以就仗着胆子挑帘笼进了屋里，来到里面躬身施礼，山呼万岁，臣李文忠见驾。朱元璋还没看着，他这脸朝着里，怀里头抱着这美人，可这美人啊看见了，一朝李文忠在这要见驾，这个女人故意的撒娇，嘎嘎嘎直乐。这朱元璋头一声没听见，李文忠捐了半天一听没有反应，偷着抬头一看，哦，皇上还不知道，二次又失礼，臣李文忠参见圣驾。这个女人又故意的一笑，朱元璋还没听见，李文忠这火是实在压不住了，要不怎么叫年轻的人火性太爆。李文忠这旁边就那桌子，桌子上摆着干鲜果品，竟是好吃的。石王一抬腿，夸嚓笑啊，把桌子给踢翻了。这回朱元璋可听见了，这是什么声音？扭回头来，他一看，不由得这脸腾就红了。他一看李文忠在面前站着，自己是舅舅，又是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，刚才这些举动有失检点，他也觉得有点害臊。你别看把桌子蹬翻了，犯了大不敬的罪，他没怪。朱元璋勉强张嘴，文忠，是你，仗是臣。文忠啊，半夜三更，吾有朕的旨意玄招，你进寝宫何事？哎呀，万岁呀！臣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哦，什么事儿？我问问陛下，常茂、丁世英、朱穆英、于老身犯何罪？法犯哪条？因何陛下将他四人要问斩？这一句话把朱元璋给问糊涂了。文忠，你待怎讲？万岁，你因何传旨要把常茂几个人杀了？不对呀、啊！朱元璋一拨了脑袋，常茂这几个人跟着军师北赶元顺帝去了， 什么时候到的皇宫？我昨天传的旨要杀他们几个。李文忠一听，这里边出事了，皇上也不知道，看这意思是真不知道。于是他站到皇上的面前，就把方才的经过如实地讲了一遍。朱元璋十分的不悦，心说这是谁假传圣旨干出这件的事儿呢？李文忠要求说，事儿闹大了，现在都知道，万岁你得升殿处理此事，蒙着盖着这不行。本来朱元璋不愿意升帐，打算偷偷的把这个事儿了了就得了，但是拗不过李文忠，万般无奈才升座宝殿。这阵儿东方已经渐亮了，朱元璋不乐意升殿，强硬着脑瓜皮，头顶龙冠，身披龙袍，登坐九龙头，金钟三声响，玉鼓六声催，在京的文武全到了殿上，朝贺已毕，分立两厢。李文忠又当众把经过讲了一遍。朱元璋觉得有点理亏，腰都有点直不起来了，五官左的像那包子差不多少。文忠，传朕的口旨，让长茂四人上殿。 遵旨。 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万岁的旨意下，长茂上殿呐、啊！长茂上殿！一个接着一个传呼下去了。长茂几个人呢，已经离开了后宫，在朝房候驾。李文忠告诉他们，您别着急，咱有讲理的地方。这四个人正着急呢，一听外边喊让上殿见驾，四小迈步走出朝房，正盔斗甲排着队来到八宝金殿，跪倒在金阙之下，行了君臣大礼。朱元璋一摆手，请等平身， 谢万岁。 四人站立两旁，朱元璋就问长茂、玉藁，你们不是奉旨跟军师北赶大员吗？什么时候回的京？又怎么谈的事儿？赶紧对诊，如实讲说一遍。 哟，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？听老太爷对你说说。 长茂有一肚子气呀，又把经过讲了。咱们奉军师的命令回京报捷，到长辛店怎么要吃饭，来了个王官说你的旨意叫我们进京，后来我们进了京了，又有一个王官说你要到金庭馆去见我们，我们在金庭馆等着吧，等着掌灯也没见你的面，正在着急的时候，又来个王官说奉你的旨意叫我们进宫里头避见，我们这才进的皇宫，结果也没找着你，左等不来右等不见面，我们实在饿极了，上外头一找你，没想被御林兵抓住，有个老头报个大令，是谁我们不认识，说奉了你的旨意要把我们斩杀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要没有李文忠我们命早没了。文武都在旁边听着， 觉得这事儿新鲜，真是奇闻。瞪眼瞅着皇上，看他怎样断理此案。朱元璋脸上一红一白的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茂啊，各位爱卿，朕实在不知道此事，现在我就给你们调查。你们可认识那个送信的王官？ 叫什么名不知道，反正模样还能记得。 来人，传朕的旨意，把所有的太监王官都给我找上金殿。这回像抓贼一样，把几百名太监和王官都给逮来了，在金殿下边站了两大溜。茂啊，你看看都是谁。 遵旨。 长茂带着于镐、丁世英、朱穆英，这就开始辨别这人。有的没送信的王官心里的蹦蹦之敲鼓，心说这玩意可别认错了，妈要认错人可麻烦了。长茂雌雄眼瞪着，挨个给相面。 我看看啊，这这不是，这你也不是，这有他妈你一个。 从人群里拽出一个王冠来，把这个王冠吓得抖一耳战，扑通跪到地下。朱元璋就问，有你们？ 哎呀，奴才罪该万死，有我。 还有呢，我再找。这不是，这有你一个。 连着长帽就找出三个王冠，最后还找出一个太监。这太监就是负责把他们领进宫那个。这四个人跪在地下，简直就哆嗦成一团了。朱元璋问别人还有事儿没？ 没了， 让他们下去，把其他的王官太监放走了。朱元璋把龙盏一拍，噔！你们几个是怎么回事？当众你们说说，是奉我的旨意吗？谁让你们假传圣旨？还不把事情从实讲来？那三个王官呢，舌头都短了一半，根本说不出话来，瘫软的垫上。就那个太监还比他们还强点，在那跪着，小脸灰白，眼珠滴溜溜直转。朱元璋仔细一看，认识。到了燕京以后，新收的内宫太监叫张成。所以皇上就问张成，到底怎么回事，你还不从实的讲来。 陛下，奴才我得 看这意思，他不敢说。长茂可急了，大跨两步到了他面前，一伸手拎着袄领子把他拽起来，啪上去就一个满脸花，把张成揍的就地转了仨圈，嘴角的血就淌下来。 哎呀，打死我！ 你说不说？小子，你要不从实讲来，我把你肋条给你一根根掰下来。 我说呀，我说呀。 好嘛，在八宝金殿这就动开刑了。朱元璋一看，该揍。谁让你不说来的？ 驾！ 万岁，奴才罪该万死，我要说出来您别生气啊。 说吧。 这个事儿您不知道，也不是您传的旨，是贵妃娘娘让我们干的。 再往下他不敢说了。 朱元璋一听有贵妃二字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这舌头也有点短了。大夫嘞，我这，哎，不敢往下问了。茶帽一看，这里边有文章。万岁，这贵妃娘娘是哪位？哪来这么个娘娘？丁世英、朱穆英也紧逼着问，到底是谁？哪这么个娘娘？连文武百官都不知道。朱元璋是当众丢丑啊，说了半天怎么回事呢？因为朱元璋进了燕京以后，看着哪儿都顺眼，把60万军兵打发走了，他在京里头听信儿，那听信儿什么事儿没有啊？朱元璋每一天在皇宫里吃喝玩乐，把元顺帝遗留下的东西，珍珠财宝，挨样的欣赏，没事在皇宫里溜达来溜达去。这一天的吃酒待醉，就睡到元顺帝原来的寝宫里头。但朱元璋一觉能醒来，睁开眼睛往对面的墙上一看，挂着一张画，这画上画着个美人，不知谁画的，跟活的一样，大小尺寸跟真人也一般无二，头上梳着美人揪，身上穿着宫女穿的衣服，长得是如花似玉啊。朱元璋在这躺着，心里就琢磨，哎呀，这世界上这人要真长成这个样，那真是天仙了。我活到50多岁还没见过这么美貌的女人。他所以呢嘴里就不住的称赞。正这时候，那个太监张成在身边伺候他，看出朱元璋的心意，就跪下了。陛下，您是夸赞那张画？朱元璋也没隐瞒，就问张成，我这画上这个女人根据谁画的？怎么长得这么好？主公，这是真人啊。其实这真人比这画还漂亮十分呢。哦，这个女人现在何处？启奏圣驾，元顺帝手下有个吏部尚书，名字叫鲁达，鲁达有个女儿叫鲁宾妃，这就是鲁宾妃的画像。现在鲁宾妃在何处？在府里头。实不相瞒陛下，那鲁达呢，感觉到万岁对他天高地厚之恩，不但没问他以往的罪，还封官进击，他觉着感恩图报。怎么报答万岁呢？打算把女儿给您送到宫里，又不敢说，所以让奴才把画像挂在屋里头，您要看得上呢，下一道旨意就把他选进宫陪王伴驾，万岁要看不上呢，这事儿就算拉倒，陛下您看如何？这朱元璋啊，他一想原配夫人马娘娘，顿时吓得是热汗直流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睡意昏沉。当你老了，走不动了，炉火旁打盹，回忆青春。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，假意或真心。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，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。当你老了，眼泪低垂，灯火昏黄不定，风吹过来， 风吹过来， 你的消息，这就是我心里的歌。